就是没穿过婚纱。 哦，婚纱，哎呀，这婚纱都是大同小异的，是个大俗，最难出新意了。既然出不了新意，那就干脆不出，就穿那种最简单、最普通的，用来突出一个人。 死的王琦瑶，眼前最后的景象是40年前的片场。他这才明白，那个女人其实就是他自己，死于他杀。歌曲就要起飞了，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。